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0集。月溪公主，事情恐怕要比想象中复杂很多，至于去安慰南侧，我不希望你被牵扯进来，你还是顺原路返回吧。 我不，我要跟你一起。 陈也觉得事情越来越蹊跷了，对月溪说， 你还是回去吧，这是为了你好。 月溪的犟劲儿却被激了上来， 这是比赛，凌云海公主怎么可能临阵逃脱，走吧。 二人也不再相劝，龙族子孙本就是在风浪中长大的，畏手畏脚才叫不正常。三人暗中提起警惕，走进漆黑的门洞，同时运起神力，双目就能在黑暗中视物了。虽然不是很清晰，但也可以看个大概。进去之后，让三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并没有进入想象中气势古老殿堂，而是一个狭小的空间。正对着门口的墙壁上雕刻着石浮雕，其中主要形象隐约可见，正是他们之前在小庙宇中见到的那个凶厉雕像的形象。在这个狭小空间的左右两侧，分别有长长的走道通向幽暗之中。三人端详了一会儿，也没有看出这两边的走廊有什么不同，分别会通向哪里，只好随意选择了右手边的那一条探下路。 注意走在一起，不要落单。 陈稳声说，率先走了进去。石廊狭窄黑暗，三人努力运用目力辨别四周情形，却不用法焰照明，以免将自身处于危险的明处。前行了一段，前方忽然出现岔路，石廊分成两道通道通向两个方向。他们再次选择了右行，又走了一会儿，岔路又出现了，这一次是三个。黎蹙眉，这难道是个迷宫吗？ 这样的结构确实是在有意混淆来人的方位感。 还选右边吗？陈还没有回答，眼角却瞥见左侧的岔路深处一片银色闪动了一下，他连一声招呼都没有来得及跟另外两个人打，下意识冲了进去。在陈城中茫然地转了那么久，早就让他郁闷不已了，现在对方终于露出一些端倪，更何况是那么眼熟的色泽，陈恨不得一把将其揪住。一声无比沉闷无比恐怖的低吼突然响起，橙子吓得浑身抖了一下，抬头惊慌四顾。他分明地看到那口石棺微微颤动了一下，仿佛里面有东西要冲破禁锢从地狱里面跳出来。原本安静的悬浮灵体们突然受到惊吓一般迅速散开，逃逸进两边的隧道里，却有两个灵体没有离开，仍然是漂浮在他身边，给他带来微弱光线。这丝丝光线却太过昏暗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橙子想站起来逃跑，腿却吓软了，哆嗦着嘴唇带着哭腔喊了一声， 李子救我。 逆正扶着墙努力朝这边走过来，他知道关中的异动一定会吓坏了橙子，尽管橙子很讨厌他，但是这个时候给橙子壮一个胆总是好的。还未走近，就听到那一声呼唤传入耳中，脚下不由一滞，胸口也是一阵气血翻涌。站了一站，还是坚持向前走去，这时已绕过那口石棺，缩在墙根的那个身影正抖成一团。 别怕。 你一边努力走着一边说着，橙子抬起眼睛看向他，眼中闪过了一丝欣慰，因为恐惧也忘记了心中的怨恨，急忙爬起来迎过去，想着两个人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一些。橙子只走了几步，却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惊恐地抬手指着逆的身后， 小心。 一声呼喊未落，一团混沌不清的纠缠在一起的怨灵已扑了上来， 黑色手掌绕上了逆的手臂和颈子，将他向后扯去。逆软弱无力地被拖走，灰眸却没有一丝惊慌，只带着深深的悲伤注视着橙子迅速引入黑暗的隧道。橙子惊声尖叫追了上去，一路狂喊 放开他。 然而就在他即将进入到隧道的那一刻，响起轰轰的两声巨响，他被一股强力的暗涌掀得向后翻滚在地，泥沙腾起钻进他口鼻，水中一时混沌不清。待泥沙渐渐沉淀，橙子又咳又吐的将嘴巴和眼睛里的泥沙清理干净之后，才发现隧道的入口已经消失了。他扑到本该是入口的地方摸索了半天，只摸到坚硬的石壁，想了一想扭头奔到另外一侧，却发现那个入口也消失了，看样子是两边同时被堵住。怨灵把逆带去哪里了？会把他怎么样？想到他毫无反抗之力的落入那些可怖的东西手中，橙子心中十分难受，忽然就再也恨不起来了，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将他抢回来，却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抬脚恨恨地跺了一脚石壁。身后突然又传来一声沉闷的吼叫，他迅速回身，惊恐地看到那口巨棺又在颤抖了。他意识到现在是被密闭在一座墓室里，独自一人陪着一口乱动的棺材。留下来陪他的两个灵体悠然飘到他眼前，仿佛在安慰他，提醒他并不是很孤单。橙子的嘴角居然浮现出一个笑， 还好有你们陪着我，谢谢啊。 在这种情形下，被关在墓室里对着一口棺材，里面的死鬼即将复活诈尸，而前提是要他本人的命，简直是糟到不能再糟了。自己居然还笑了出来，这让他感觉好了一些。这两个没跟大部队逃跑而留下来陪他的灵体，让他有莫名其妙的亲近感，他们几乎散发着温暖感觉的荧光，让橙子心里安定了许多。 如果没有你们啊，这里一定是漆黑一片，那我等不到被摆上祭坛肯定就已经吓死了，幸亏有你们，谢谢啊。 说到这里，其中一只灵体居然靠近橙子的脸颊，徐徐地蹭了一下，它像光一样没有实质，橙子却分明感受到了温暖的触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